身体健康很重要，晚餐之后不偷懒，到户外慢跑两圈怎么样？ Hello， 我们是动力火车，现在是晚上七点，一起动起来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九零点零，沈阳九九点八，武汉九零点七，香港、深圳一零一点二，南京九八点九，上海一零七点七。 新闻资讯抢先报，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银子。由查理·汉纳姆主演的电影《亚瑟王：斗兽争霸》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了媒体见面活动，活动现场放映了23分钟的电影片段，展现了精彩的故事剧情、激烈的打斗场面和震撼的视觉特效。本片的制片人威格拉姆表示，这部电影创造了一个全新而独特的神话世界，这个世界里有身体大过足球场的大象，跟地铁一样长的蛇，除了酷炫的魔法特效之外，实打实的动作场面也十分精彩。电影《亚瑟王：斗兽争霸》将于5月12号登陆全国各大影院。以上是音乐之声记者小五发回的报道，继续再来关注影视资讯。林依晨和陈晓主演的悬疑犯罪片《神秘家族》今天在全国公映，片方今天发布了公映海报和陈晓的人物特辑。海报以监控的视角将神色不安的家族成员放在封闭的空间里，神秘凶手现身其中，暗示着真相即将浮出水面。由黄渤、徐静蕾主演的电影《记忆大师》将在本月28号全国上映，片方今天发布了终极预告，分别从记忆和现实的双重视角串联了整个错综复杂的故事。预告中，每个角色都在记忆的操纵下陷入迷局，面临考验。第二届金砖国家电影节近日正式启动，本次电影节将于今年6月23号到27号在成都举行，届时将有30部来自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和俄罗斯5个金砖国家的30部电影参赛和参展，一起角逐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奖项。麻辣喜剧《龙虾刑警》昨天在广州开放媒体探班，主演王千源、袁姗姗亮相接受采访。影片讲述了王千源和袁姗姗扮演的角色率领一支刑警支队与贩毒团伙展开对抗，片中他们在贩毒团伙的隔壁开了一家麻辣小龙虾店以方便侦查，结果生意红火，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刺激而有趣的故事。由黄磊策划发起的黄小厨 Noob 市集将于这个周末在北京怡迪港正式开集，为喜欢美食的北京市民带来主题为加减乘除、有爱有味的欢乐时光。市集将分为主舞台和分舞台，并分别以黄小厨的小花园、客厅、厨房和书房等命名。市集上的美食、音乐和手作将让到场的观众们充分体验黄小厨式的生活方式。以上内容由一心编辑银子播报，感谢收听，稍后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畅快分享新闻资讯。以上新闻资讯由斯利安叶酸赞助播出，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天气变化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9到27度，天津晴，11到28度，上海多云，14到21度，重庆多云转晴，13到26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太原晴，3到23度，西安晴转多云，8到24度，郑州晴，11到25度，武汉多云转晴，10到23度，合肥多云，10到23度，南昌多云转晴，13到23度。 再来关注各大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情况，北京15，天津13，上海46，重庆13，石家庄40，太原13，西安65，郑州20，武汉45，合肥31，南昌12。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叶酸提醒你关注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每个人都经历着时光荏苒，却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时光的重量。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龙。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好的，那周五的晚间时段呢，让我们用全新的两张榜单来结束一周的学习和工作时光，开启美好的周末。 And this is top for you。 4月21号，欢迎各位进入到今天晚上的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套排行榜。各位晚上好，我是银子。今天是星期五，榜单日。待会儿呢，两张榜单分别来自内地和港台的十五首新歌，十五首新歌的新成绩即将呢全面揭晓。所以呢，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也可以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 APP 进行预测。那今天大家发现了是银子一个人上节目，没错，搭档情缘呢是已经奔赴深圳的途中哈，因为明天下午3点在深圳，我们的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套排行榜的颁奖盛典系列活动首场落地拉票会将隆重开启，郁可唯和赵永新都会出现在深圳时尚潮流购物中心 KK One 的一楼中庭和大家见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登录央广网或者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不过哈，在我上节目之前的那几分钟，清源发来了消息，他是本来是中午的飞机，可是在机场已经熬到现在还没有登机，反正种种的原因，我们祝他好运吧。当然了，明天下午他一定会带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彩的落地拉票会。那马上还有一首新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Top 抢先听 新歌，来自林忆莲。说到他呢，在歌手节目上他斩获了歌王的桂冠，是这么多届歌手以来，我觉得从音乐上面最无法让人去辩驳去争议的结果，真的是的的确确的实至名归。那在这一季里面，他的表现出来的综合实力呢，可以说是冠亚群芳，这其中包括他的老师杜丽莎。当然这么多年林忆莲以他的实力并不缺一个奖项，甚至是一个冠军，可是我觉得最棒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让更多的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增加了了解他的机会。那现在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新单曲，也是电影《记忆大师》的主题曲，我不能忘记你。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

韦礼安。 我的黄铜，我的哀愁，其实成语不多。我的玲珑，我的懵懂，糊涂糊涂。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我要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银子。在揭晓全新的榜单之前，我们来温故而知新，先看一下上一周两张榜单的排名情况，从内地开始。 爱你只是当时倔强不肯说。 上周内地新歌上榜第15位，来自王野，不是过错的错过。 无处可说。 上周新歌上榜的第14名，卢庚戌，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 天使的盛宴，所有的忠贞都在天亮之前。 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 这是来自郝婉彤的《我们不是对手》，上一周内地榜单第13名。 我们不是对手，为何不能温柔？如果爱 你。12. 上一周内地榜单第12名的歌上榜4周，来自陈粒的《好在》。 Number 11. Judge me on Monday. 上一周内地第11名的歌上榜2周的时间，阿可江 Ocean. Number 10. 忽然间春光无恋。 上一周内地榜单第10名，也是曾经的冠军曲目，上榜5周了，来自霍尊，素颜。 Number 9， 干脆直接都坦白，别开表演自 嘲。上一周内地榜单第9名，新歌上榜，来自陈楚生 and Spy C， 侦探 C。 花前月下的独白，给你无风的安排，就别再 待。 这一场见面的梦。 上一周内地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状元秀的歌第8名，来自刘思涵，梦。 星梦当爱远走，这一场见面的梦。 Number 7， 我看着他假装潇洒。 黄雅莉的黄雅莉，上一周内地榜单第7名。 分不清真话和假话，学会装傻，在夜里拨通电话。 Number 6， 爱自碎不轻易说出口。 这是上一周内地榜单第6名的歌，来自陈梓童 Don't Say。 你温柔早已经把我失踪。 Number 5，蓝天在坠落，大地在坠落。 上一周内地榜单第5名，上榜3周，詹小丽不眠。 全部坠落， 车窗外的霓虹在游荡。 Number 4. 一周内地榜单第四名，马迪文雀乐队《大雁》。来自张希和曹芳，《认真的老去》，上一周内地榜单第三名。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 有蓝的夜。 上一周内地榜单第二名的歌，刘惜君《幽兰曲》。 幽兰的梦，亲爱宝贝，快快睡觉。 上榜三周的时间，上一周登顶冠军张靓颖《思美人》。这是上一周内地榜单十五首歌的排名情况，我们马上来回顾到上一周的港台成绩，待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 所以我 小球庄娟英《心之所向》，上一周港台新歌上榜第十五名。 情迷不易乱，共坐太空船。 李克勤邓小巧的合作，上一周的港台榜单第十四名，新歌上榜莉亚的 C3PO。 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等你。 上一周港台第十三名，同样是新歌上榜，谷谷不会爱就别爱。上一周港台第十二名的歌，吴克群《鬼来电》。 Number 11。 我们是真的爱吗？你想问你。 家家家家酒，上一周港台榜单第十一名。 剧本过下去呀，那会多快乐啊！结尾。 Number 10。 时过境迁后。 上榜四周的时间，上一周港台第十名，郭靖《遇见新的我》。 星星大楼旋转门背后，遇见新的 Number Nine。 如何像一阵风过去。 上榜五周已经拿过冠军的曲目，上一周港台第九名，杨乃文《如一》。 Number Eight。 我是季节，我想你。 上一周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第八名，魏如萱《末路狂花》。 Number Seven。 原来越爱我越需要。 上一周港台榜单第七名，周柏豪《蔚蓝近在千里》。 大风一点绝走，遥遥望你。 Number six。 曾经拥有雨后的。 杀手锏乐队《未完成的梦》，上一周港台榜单第六名。上一周港台榜单第五名的歌，来自小雨宋念宇的《同在》。 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

我们准时来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第十五名的歌《生来倔强》，来自南征北战 NZBZ。继续来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第十四位，上榜三周第十四名的歌，马迪文雀乐队《大雁》。 一个望穿山腰的岛，有着千呼万难与共，唯独万里生死相依，声势浩大，孤掌难鸣，未曾吐胆愧对丛林，应高高分崩离析，三千世界万象千朝，无上层楼解愁解愁。穿踏动你旋，风尘吹来百合欢离，风餐露宿四飞蓝远，叹子于是秋夏不容，不舍千古方传好事，何惧万古苦把无终，不为天阔谄媚神仙，一人之间山水江湖， 放声吹来百合欢泪。 这是来自马迪文雀乐队的大雁。我们继续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来到第13名。 Number 13， 上榜4周的时间，本周第13位的歌，詹小丽《不眠》。 忽然之间坠落，坠落成遥远的村落，也迷人的坠落，城市的灯火破碎。 继续来看全新内地榜单第12位。 Number 12， 新歌上榜第12名，1931女子偶像组合并肩闪耀。 我们肩并肩。 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第11名。 Number 11， 上榜2周，卢庚戌，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 不小心打碎了灵魂的杯子，我独自刷入了电视的声音。 再来看到全新的内地榜单第10名。 Number 10， 第10名的歌来自刘惜君《幽兰曲》。好的，内地榜单的揭晓，我们来看第9名。 Number 9。 第9名的歌，新歌上榜，也是本周的内地榜单的状元秀，来自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 邻桌的女孩忽然间哭了，浮生一世手足无措，她颤着手指，手机上敲着我懂这有多难过，它让我想起那一年的我，也这样一寸寸崩溃过。爱的人走了，全世界都空了，心里像是被钻了一个洞，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多么像阳光照亮了我们，那一刻多感动，那么普通的我原来也可以真爱着。我笑了，我爱了，我不会害怕了，从未曾这样真实的活着，恨不得把自己全部都给他了，只是最后的最后啊，他却一刻多感动，那么不

分手不是过错，是错过。 继续来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第七名 Number 7。 上榜四周，上一周的冠军曲目，本周第七名的歌，张靓颖《思美人》。 思美人，细细慈祥。思美人，心梦芬芳。是人间最平生最苍凉。鸿飞。 继续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第六名。 Number six. 哎，第六名，我们更新一下全新一期的内地榜单的状元秀哈，是第六名的歌最好成绩，来自薛之谦的《高尚》。 我多高尚，像子孙开了枪，你一样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让人难忘。闯入我围墙，你要什么真相，不就图个平凉，不如让我留在橱窗。 再来看到全新的内地榜单第五名。第五名的歌，上榜三周的时间，来自黄雅莉，黄雅莉。 老是清晨莫名其妙的发型，逼他剪头发，他却不听话，为了自由他去电视里唱歌，想自己决定发型，自己决定人生，然后啊，十六岁的他离开小镇，奔向远大前程。只是去玩耍，好像小学郊游去了长沙。我看着他假装潇洒，被世界啪啪吊打，分不清真话和假话，学会装傻，在夜里拨通电话，他最怕听妈妈说回家吧。听听喧哗都变得安静，他听别人的故事，找到自己的心，然后啊，二十岁的他一边画画一边思考人生。没关系啊，不管多变化，认真的人总能黎明安生。我看着他

需要预订酒店的乘客，请即刻下载携程旅行 APP， 99元住五星，99元住五星，全国百家热门景点门票9元起，下载携程旅行 APP， 订五星酒店99元起，携程旅行祝您旅途愉快，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就会加塞儿。 我也加。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来来来，抽根烟。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以为跨越一切，原来未知总在前方。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智勇上市，配备全新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令你智行穿梭未知征途。全新奇骏提醒您准确对时。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与你一起征服未知。 随时发现属于自己的好音乐，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每天都过得超精彩。晚上八点，我是薛之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银子，我们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两年一度的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团体赛昨天在日本东京开幕。开幕首日，俄罗斯和日本队同计44分，并列排在团体积分榜第一位，中国队排名第四。我国男单选手金博洋在短节目比赛中延续了他世锦赛中的精彩表现，最终排名第三。女单短节目中，17岁的小将李湘宁再次突破自己，名列第七。2017斯诺克世锦赛首轮比赛昨天在英国谢菲尔德全部结束，随着萧国栋以10-4击败瑞恩戴晋级1/8决赛，本届世锦赛16强中诞生了第四位中国选手，这也是世锦赛历史上的第一次。近日有传闻称，国家乒乓球女队队长丁宁由于长期受发烧困扰，有可能缺席即将到来的杜塞尔多夫世乒赛。另外还有传言说她有退役的打算。对此，丁宁今天回应称，近来确有发烧症状，但不会影响到参加世乒赛的计划，自己更没有退役的想法。北京时间今天，中超第六轮的对阵全面展开。赛前，中超前三名的赔率也正式公开，榜单上的前三名恒大、上港、申花没有发生变化，鲁能、国安和富力则分列4到6位，而本赛季表现不佳的苏宁1-13，位列第九。本周末，英足总杯和西甲联赛将分别迎来两场焦点战。在足总杯半决赛上，英超领头羊切尔西将迎战目前在积分榜上屈居第二的热刺队，而本周末在西甲赛场，皇马与巴萨将迎来一场强强对话。目前少赛一轮领先3分的皇马已经牢牢把握住争冠的主动权。 再来关注美职篮赛场，北京时间今天，骑士队在落后26分的情况下实现大逆转，以119-114在客场击败了步行者，并由此以3-0的大比分获得了季后赛首轮赛点。比赛中，詹姆斯打了45分钟12秒，贡献了41分、13个篮板和12次助攻。今天灰熊队在主场扳回一城，以105-94击败了马刺，从而大比分追成1-2。比赛中，麦克康利为灰熊砍下了24分，马克加索尔得到了21分、6个篮板。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体坛资讯内容由一心编辑银子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红色版本 APP。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6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9-27度，天津晴11-28度，上海多云14-21度，重庆多云转晴13-26度，石家庄晴11-27度，太原晴3-23度，西安晴转多云8-24度，郑州晴11-25度，武汉多云转晴10-23度，合肥多云10-23度，南昌多云转晴13-23度。再来关注各大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情况，北京15，天津13，上海46，重庆13，石家庄40，太原13，西安65，郑州20，武汉45，合肥31，南昌12。 在宝宝的成长中，总是给妈妈带来惊喜，看他一摇一晃学走路的样子，这小小身姿让妈妈倍感甜蜜。专注母婴钙营养，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各位进入第二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银子。上一个小时我们揭晓完毕了全新内地榜单15首歌的排名情况。首先呢，我们要来恭喜一下新歌上榜的状元秀，是第6名的歌，来自薛之谦，高尚。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冠军曲目了，上榜3周登顶第1位，是来自张希曹方的合作，认真的老剧。好的，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15首歌的排名，也欢迎各位对他们进行预测或者继续投票支持。方式呢，可以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红色版本的 APP， 对榜单上面的歌曲进行支持。 那其实本小时我们除了接榜以外，信息量也是蛮大的。在接榜完毕之后呢，我们要来对本周的中国套排行榜系列活动的投票情况进行一下战况分析，同时呢还要呼吁大家继续为即将得奖的这些歌手进行继续的投票，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演出资讯要分享。好的，那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港台榜单成绩。首先来到第十五名，新歌上榜第十五位，来自 Twins 有约。 都变陌生，幸会幸会就算苦等，总之无恨，奇遇奇遇全部变数我不问，只可惜一次次失约，能完成一定也靠天分，幸运幸运热爱一刻刻骨铭心，明天起我为己挂不幸，想不起想不起心。 继续揭晓全新内地榜单第十四名，上榜四周的时间，周柏豪蔚蓝近在千里。 原来越爱我越需要尝试放手，多进地球后大方一点节奏，遥遥望你最后一眼， 好，再来看到的是全新的港台榜单第十三名，小雨宋念宇同在。继续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十二名，上榜第二周前进了两个位次，第十二名的歌，李克勤邓小巧莉亚的 C3PO。 情迷不易乱，共坐太空船，你飞过远，陪伴多远，终于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只了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操劳，望到却足不到。 再来看到全新的港台榜单第十一名。 Number 11。 第十一名是本周港台的新歌上榜一首，来自张信哲。好好爱这个女孩， 我承认我比较随性，看起来也很不稳定，从星座看也很难相处，这次月亮出没神奇，我可以说非常任性，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好人心耍赖，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哪怕你 非常任性，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我想好好的爱个女孩，好好的让她有我可以依赖，好好的陪她开心每一分每一秒，直到她不得不离开，好好的爱个女孩，和好人心耍赖，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哪怕你终究会离开，我只想好好爱。 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那这首歌呢，其实唱到的是，现在没有爱情，但是呢，特别希望拥有一份爱情的经历，即便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都愿意为一份爱奋不顾身一次，感受一下爱当中的喜怒哀乐。好的，我们继续来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十名。 Number Ten， 上榜两周，来到第十位，小球庄娟英。心之所向， 所以我走着走着走出一股坚定，唱着唱着唱出温暖歌曲，走着走着走出一股勇气，跳着跳着跳出了圆舞曲。 继续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九名。 Number 9， 上榜两周，第九位，谷谷，不会爱就别爱。 不会爱就别爱，别别，是我不够好，不打扰，别别别别，看不清就别爱，别别，一个人会过得更好，别别别别，不够自私别爱，别别，我多能安静不到老，别别别别，别再自我伤害，别别，过得简单。 港台榜单的揭晓继续来到第八名。上榜四周的歌来到第八位， Crispy 翠乐团，编织星空的人。 抬起头看天上一整片烟火留下的光亮，眨呀眨呀眨呀眨呀，低下头双脚旁石头的影子悄悄被拉长，走啊走啊走啊，呼呼，红星星排成的箭头，照亮迷路的夜空，哦，哪里才找得到梦的入口，有谁能够告诉我，编织星空的人们有没有一种单纯，能在所有的挣扎里头找到快乐，有什么样的眼神武装自己的天真，才能有一颗孩子的心生存。回头看是谁在那，熟悉的声音好像自己啊，哭啊

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银子。全新一周的港台榜单正在揭晓当中，马上来看到第七名 Number 7。 上榜五周第七名的歌831不关你的事。 都不关你的事，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甘心不当破，只是累偶尔不太受够。都不关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温厚越多心痛，别拆封旧伤口。 继续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六名。 Number six. 新歌上榜第六位，刘德华《慢慢习惯》。 慢慢习惯一个人追，慢慢习惯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习惯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陪，不需要些许安慰。 好的，再来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五名的歌。第五名是本周港台新歌上榜的状元秀最好成绩 ，Jam 邓紫棋《光年之外》。 Thank you. 全新的港台榜单，马上来看到第四名的歌。上榜三周的时间，本周前进了七个位次，来到第四名，佳佳的《家家酒》。 我们是真的爱吗？我想问我自己吗？要是像家家酒，想要家就有个家，那该有多好啊！愿望都会成真吗？打开全景模式吧。爱不是搬家家就玩腻了，说放就放，像没事一样。 继续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三名。 Number three. 上榜第二周，这也是本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魏如萱，这首《末路狂花》全新的港台榜单第三位。 我是披着我想的花，穿的优雅，放进空间上锁，狂放着的壁画，我走一趟就穿过在那 泄露的晚霞。 继续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二名。亚军曲目的歌《古巨基》，当爱已成往事。 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将往事留在风中。 最后再来揭晓到的就是全新的港台榜单冠军。 Number one. 上榜三周，本周登顶，恭喜五月天萧敬腾《凡人歌》。 人生何其短，何必苦？ 声看见这世界为而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遥遥瞬间？ 三元最高可中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1亿元大派奖， 三元比两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征服的旅程没有终点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 ，IEB 预碰撞智能刹车，让你智行无忧。全新奇骏智勇上市，5座7座版本同步发售，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 东风日产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5亿大派奖， 三元最高可中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5亿元大派奖， 三元比两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入围的有 B 毕书尽。韦礼安， 我的惶恐，我的哀愁，其实成语不多，我的玲珑，我的梦。 林宥嘉， 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哦哦、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我、哦哦、前进不够坏，热血儿女 大同， 现在我又不见脸修炼，闭上破破的针其实耳边，怎么办的我一般我要念，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那脸，我又不见脸修炼，闭上破破的针其实耳边，怎么办的我一般。 曹格， Life is wonderful， 手牵着手，请大家分享感动，爱就在世界歌颂。 陈世安， 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结合多年回忆仍难还，假如够浪漫与爱不 古巨基， 这些年我还是记得你是怎样对我表白，不相信我们纯粹。 吴建豪， 所有烦恼与改变，奇怪飞到一层虚空。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各位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银子。榜单揭晓完毕了，那在每个周五的后半部分呢，我们要来回顾一下这一周的战况哈，投票战况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就是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入围奖项的各种投票情况。今天我们来分析到的是本年度的年度新人奖的投票，入围的名单有许魏洲、刘明湘、冯建宇、张磊、宋炳洋、王清、谷谷、赵永新、黄礼格等。那现在看到前三名入围名单前三名的是第一名许魏洲，通过网络、微信还有 APP 客户端的投票总数达到了39644票，其次呢是冯建宇，第二名是王清。那当然了，也欢迎各位继续进行投票。我们的方式呢，可以是去央广网，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客户端，还有我们的 Music Radio APP 进行红色版本进行投票，继续支持你喜欢的歌手。那本周五的战况分析先到这里，那马上来进入到的是，看看今天我们要为谁来投上一票。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薛之谦凭借着初学者入围了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年度最受欢迎唱片。那2016年呢，对于薛之谦来说真的太丰富了，也是华语乐坛包括娱乐圈里的一个焦点人物哈。不过呢，这张专辑我觉得他是以这样的一个作品成功的以他比较喜爱的歌手身份重回了热搜榜，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他一直很专注于他热爱的音乐。那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或者下载音乐之声的 APP 认准红色版本，或者关注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更多详情请登录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演员来自薛之谦。 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

在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银子。那剩下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要听到两首歌，同时呢，也是我们一起来分享本周末以及未来有哪些比较好的演出资讯可以提供给你，大家可以愉快的度过周末和自己的音乐时光哈。那首先呢，要分享到的是在明天4月22号晚上的7:30，在上海大舞台会有2017戴佩妮贼巡回演唱会的上海站，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演唱会哈。那另外呢，在下周五4月28号以及下周6和日29和30号每天晚上的8点会有3场陈绮贞房间里的音乐会2017巡回演唱会，地点是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Star Hall 汇星。那下周末呢也是5一小长假了，所以呢去看这样的演唱会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绮贞《手的预言》。 风筝飞，叶落下，拳头的世界如此大。线缠绕，树长大，手掌留住了风，握不住一粒沙。我的左手是猫，右手是抚慰的力量。你让我轻轻的合掌，换来旧时光。研究地卷起海浪，奔向至月亮，追逐一头大雨中的狼。蝴蝶飞，浪退场，手打开，不害怕溃。 虽然这首歌《手的预言》的时长仅仅有1分28秒，但是呢它已经足够的唱到我们的心中。那这首歌《手的预言》也是陈绮贞非常受欢迎的代表作之一。那除此之外呢，除了陈绮贞还有戴佩妮的演唱会之外呢，另外4月30号周日在北京也有演唱会可以看，是乐视体育生态中心，会有朴树好好的2017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那另外呢，在5月5号，也就是五一长假回来之后，5月5号周五以及5月6号周六每天晚上的7:30，在四川省体育馆会有张惠妹的乌托邦2.0庆典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成都站。这些演出资讯非常的丰富了，也欢迎各位及时的去购票，不要耽误自己看演出的时间。那另外呢，在明天下午深圳会有我们中国 TOP 排行榜的落地拉票会，清源会在现场和各位一起分享音乐时光，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为喜欢的歌手进行投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周末快乐。